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你欲作声，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同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兆涛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兆涛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兆涛。我是相信有天使的，他一定来过我的床前，并赠予我美梦。于是我想，像我这样犯过许多错、伤过不少人心的人，都能得到天使的抚爱，那你一定也亲眼见过他。天使，他是长这样吗？ 镜子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，那眼神如此黯淡，笑一笑，只牵动苦涩的嘴角，我的寂寞谁知道？像条船在海上飘，北斗星也看不到。 是一个按摩师傅，我做推拿下来算起来有七八年了，这样咋说吧，也已经习惯了，习惯的话也不感觉到多么累，晚上就是说下班以后洗洗涮涮呢早就睡觉了。 不干净都多么累。我老家是洛阳的，老婆在老家带孩子呢。 哎，也没什么愿望，就这样工作吧。 那就给我的同事和家里面人送上一首歌吧。 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。 我也会孤独。只想让你知道，星光美好的夜里，我们的心依靠在一起。 在想你的夜，就是分手的那天，我买错了一包香烟，而你也穿错了高跟鞋。 齐秦的呼唤。我不想让这样的呼唤传得太远，但要会惊醒梦中人。你我的相遇完全是因为这些夜歌，如果不是为了把他们送上天，我不会来得这么晚。如果不是为了寻找某种安慰，你也不会听到这些内心的呼唤。但愿这会成为我们之间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，你说呢？ 微风是黑夜的呼吸，马白竹吹得无踪无迹，纷纷扰扰那些喧哗情绪，暂时得到舒心。剩一点点想你，好像远处微弱的声音，如果可以我也能不在意，让它经过我的生命。 心的恋曲，我也开始我另一段旅行。

在等待谁呢？谁在等待我呢？我在为谁哭泣？谁在为我哭泣？我在寻找谁呢？谁在寻找我呢？我又为谁哭泣？谁又为我哭泣？我在寻找谁呢？ 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，都说是自由撰稿特自由，可是到时候要不交稿，这报社那边跟你急呀，一点都不自由。现在这不在赶稿吗？距离这交稿时间还有6个多小时了，我这还差5000多字呢。哎呀，这脑子有点乱，给首歌梳理一下吧。 这寂寞让人摇摆，变成我坚强的阻碍，昨天的记忆又飘来，该如何对待？请你把我的心先放开，来站在我的身旁，等待着幸福的花开。而我怎么找不到心里的那片海？ 而你怎能给我伤害？快让那苦涩躲起来，善良的日子不再离开。 这首歌叫《幸福花园》。好久没有来这个公园了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公园的门票太贵，我买不起。而今夜我决定偷偷翻墙进去。哎，快去帮我搬个垫脚的东西。你怎么把它给搬来？不怕碎了吗？ 苏北古乐出尽花，笔锋浓转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裙子上走笔只此搁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 在平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 继续学习，悲伤的时候不闭上眼睛，沉眼泪还没有形成前就蒸发到空气里。我想我还要继续努力，听完了情歌可以不决定，那些蠢蠢欲动爱的回忆会让思念都哭泣。当我想起你，有一种绝望的灰心，总会让街头 想起你，一说到我又，表明我曾经把你忘了。可是我没有，我一直在想你听歌时的模样。如果有一天你开车带着我对我说，这个人说话真奇怪，这个人是谁呀？我想我不会说是我。我是吴卓彤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那些蠢蠢欲动爱的回忆街头。